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学有关系啊，我们共同回顾一下这段时间在咱们身边科学界所发生的这些大事儿。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科普作家李维扬。李维扬你好。 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李维扬。 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情其实呢是一个成绩的回顾，这个成绩的回顾呢也关乎我们未来的发展。什么事儿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当中啊有一个这样的结论，中国已经确立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至今年的第12位，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报告称，自2013年以来，中国排名持续稳步上升，确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且每年都在向前10名靠近，这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持续重要性。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单位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专利数量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如按专利总量计算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单位 GDP 的商标和工业设计数量也是如此。不过在研究人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上，中国仍落后于德国和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疫情期间许多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创新投资、科学产出、研发支出，知识产权申请和风险资本交易继续增长。这说明人们日益认识到，创新对于战胜大流行病以及确保疫情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份报告呢，告诉我们呀，中国现在的专利的数量呢已经很多了，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而且要是按照总数量的计算呢，更加是令人印象深刻啊。其实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国家的经济在转型，而且我们转型的方向呢就是科技创新，咱们已经是认准了这条路了。那么科技创新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专利嘛，就是大家的叫什么知识劳动成果。 是的，没错。就是以前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又说到我小时候了，就是我们当时就比如说在这个运输行业，因为我就是干运输行业嘛，我是汽车道路救援。当时记得我师傅跟我说啊，就是我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是六七十年代，讲究的是什么多拉快跑，就是大家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种怎么我把业务量或者说是产量产能给达到最高的一个这么一个心理，那么大家就觉得我生产的更多我就会怎么样。实际上呢，包括我们现在创新更多，是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变得更好，技术更高，那么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实际上这样，这是说明我们国家它已经在经济上也好，或者说是生产力也好，或者说是工业结构也好，或者说是这种科技也好，达到了一个水平。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很低水平的时候，可能包括从业者、包括生产者、包括在上边的这种领导者，他意识不到。因为我们当时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就是我连饭都没有呢，那么我吃一窝窝头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东西真好，我以后要多种这个玉米，多种玉米棒子，我多生产棒子面，然后我多做窝窝头，我每天就能吃饱了。但是现在呢，是我们什么好吃的都有了，所以我们就要决定这我今儿吃什么呀，哎呀就发愁是我吃什么了，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做更多的更新鲜的菜。这个更新鲜的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生产当中 更好的一些生产品。那么生产品我能把它生产出来的这个途径是什么？那么就是创新啊，科技上，包括科技上的提升，包括生产技术的提升，这种都是。所以这就表明了我们国家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这种生产大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技术大国。那么同样怎么说呢，包括很多事情让我看来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我在我接触，就比如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做汽车道路救援行业，我看生产汽车就是我要这汽车产的怎么多，包括我去当时的一汽的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讲说，我们每年的产能能达到多少多少。那个时候我们和拼，就是他们去和其他的这个车企拼的就是我每年能生产多少辆。他不考虑我这车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因为那个时候 不愁卖是吧， 对，只要产出来哎就有人买。为什么？因为汽车对于大多数人还是一个稀缺的怎么说商品。 对， 那么包括我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买一辆这个大众桑塔纳要20万元啊， 28万 啊，对，然后20多万，这个，而且那车，你说从现在的眼光看，那车好吗？那车，反正我觉得当时因为你没有嘛，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能选择的汽车太多了，而且什么 ABS 啊，什么自动巡航啊，现在又有什么语音识别啊，什么这个自动驾驶，什么技术都有，你真的。你不是说买不到汽车，你是挑汽车你就能挑花了眼。所以说这也是表明我们国家真的是有一个日新月异，或者说脱胎换骨的变化。当然我相信这种变化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对，但是我们看到了成绩也得要看到不足，这个不足主要是面向未来的。因为在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啊，比如说在研究人员啊、高等教学入学率等指标上，中国仍然是落后于德国和美国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在高等教育、在科研人员，尤其是基础科研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投入。过去呢，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像李文阳你刚才说的一样，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那么在解决有和无的问题的过程中，什么重要？技术重要。我们把现有的知识或者现有的理论给它作为一个可以去生产出东西来的技术，这个是中国人的强项。而且你会发现中国人在做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呢，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现在我们感觉要再上一个台阶，其实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了，而是底层的科学研究。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础的物理，基础的数学。因为只有在微观的世界向前再走一步，你了解了世界的秘密，了解了自然的奥秘，你其实才能够在技术的领域呢更前进一步。比如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是芯片，我们为什么在芯片制成的过程中呢，对于这个比如说5纳米、3纳米觉得这就是一个坎儿呢？其实说到底啊，这个还是在于你的基础科学。比如说你对于像光波的了解呀，对于一些像等离子体技术啊等等啊。那么在这个领域如果能够向前再走一步的话，我相信无论说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未来我们即将遇到的和亟待去解决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些解决。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中国已经确立了全球领先者的地位，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这得说一说残酷的现实了啊。这个现实是从过去来进行统计的，一直看到现在。简单来说，全球极端的高温天气在40年来几乎是翻了一番。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报道。 英国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年有26天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比此前30年的平均水平增加将近一倍。分析数据还显示，与1980年至2009年平均最高气温相比，2010年至2019年这一数字提高了0.5摄氏度。不过，全球各地增幅不同，东欧地区、南部非洲和巴西等地最高气温平均提高超过1摄氏度，北极和中东地区最高气温平均提高超过2摄氏度。研究人员呼吁各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尽快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为我们越是迅速减排，效果越好。 这个报道呢，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印证了很多人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李文阳有没有这个感受，就自从我记事以来啊，我觉得天气每年的夏天是变得越来越热。 对，酷暑难耐嘛。 对，而且这个不是说一年比一年热，而是说你会发现它有的时候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就到了某一年之后，你突然觉得，哎呦，这个夏天怎么这么热？ 没有空调，没有冰棍，你根本就觉着自己不能活。就是前两年吧，因为现在也都生活也比较好了，然后几乎家家都有空调，几乎公司里都有空调。那我其实在我小时候，谁家有空调那可是稀罕物，几乎我们一个胡同啊就没有一家有空调的。 那你们夏天怎么过呀？ 我们夏天就拿着一大蒲扇，然后上这个胡同里边光着膀子吃西瓜，然后拿着芝麻酱面，然后就在那儿乘凉嘛，也就是这样。而且当时的这个瓦房子，就是住那砖房子平房啊，以保温啊隔热的能力还是很差的，就只能是把窗户开开，然后你趁着这个有点过堂风然后赶紧睡了，那也就是这样。但是你开窗户呢又会有好多蚊子进来，这就挺倒霉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搬进楼房了，那就好多了。而且呢，这是我的感觉啊，就是这种城市的扩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北京嘛，北京的范围其实是真的是变得很大。在我小时候啊，你说到小时候了，我小时候只要出了这二环路，出了护城河，那就不叫北京，那都是城外了，还有地中呢。 我听说啊，当年我们北京电台所在的这片地方，国贸，当年这儿还是菜地呢，是吧？ 当年叫大北窑 啊， 对， 是菜地吗？ 是烧窑的， 就90年代初。 对对对，就是三环路刚还没开通的时候，这儿就特别特别荒凉，反正是有人种菜，我们都上这儿逮蛤蟆来。然后呢，当时我记得95年的时候，我们家搬到十里河那点儿，然后我妈这个，哎呀，都到村里来了，你看这连路灯都没有啊。但是呢，你看才过多长时间，那已经成了几乎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比如说国贸已经算是北京繁华的顶点了，那都没有之一了。所以城市的发展也是一方面，因为在那个时候路边好多都是树，那么你太阳照上来，它实际上树把这个热量就给吸收，但是现在都换成了钢筋水泥结构的大楼或者桥梁或者是道路，这种建筑实际上它吸热是更厉害的。 对，有城市热岛效应， 没错。然后我们呢在这会儿生活的时候就会觉得更热。其实你比如说我要去郊区的话，比如说是在延庆啊怀柔啊，你往那山里边的小院里一待，真的不觉得热。那个气温，而且在山里本身温度就低嘛，那平时的温度也就是23-24度，你往小院里一待，哎呀，扇着小扇子吃着小西瓜，哎呀，感觉很惬意。但是城市里边就是不行。我最近几年去西部一些地方，那么我记得是有一个叫月亮泉吧，那个景点，然后 月牙泉 啊，月牙泉有人都惊呼，哎，月牙泉要没了，我开始以为是沙漠来把它给吞了呢，后来一看，然后种树都给把沙漠都给弄没了，你说这对吧？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那么可以说，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比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和都要高，这是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一个事儿。包括我们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政策，只要是实行下去，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而 但是啊，我得说个但是，就是地球啊。经常我们说这是一个村儿，因为现在的科技呢，导致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距离其实会变得更近。这个近呢，主要指的是交通意义上的。除了交通意义上之外呢，我们知道大气环流，包括海洋的环流，它是没有国界的，是没有门的。光是咱这部分做得好没有用啊！那要是有些国家人家照样排放，或者在环境保护上不利，那最终你排到海洋里的垃圾也会顺着洋流流到咱们这边，你排到空气当中的污染气体也会来到咱们这边。所以要解决整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或者其他的大国，而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家要共同努力。 你说的对，这个呢就更能体现咱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强国的这种责任和担当了。你看咱们做一带一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周围的这些穷兄弟们然后都好起来。为什么？我们就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起来的，我们知道穷就是这种穷苦的日子是怎么样，吃饱肚子是多难受，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他们都把生活好起来，都走向小康。你比如说非洲，那非洲的黑叔叔们现在，咱们知道非洲老打仗，为什么？因为穷嘛，说白了没饭吃才打仗。你要天天吃饱了喝足了，谁没事打仗去？谁不跟家躺着玩手机啊？是不是？ 哎，你说这个有道理啊！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去出门旅游，很多年前啊，去了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叫印度尼西亚，去了一个小岛，在这个小岛上，我亲眼所见的场景真的是让我匪夷所思。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你见过烧垃圾，但是后来这个垃圾啊，大家都知道焚烧会有什么二恶英啊，会有什么各种有毒的物质，所以已经不让烧垃圾了。但是我去了那个小岛上之后啊，依旧见到当地的人处理垃圾就是通过焚烧的方式， 就把垃圾就烧了，什么塑料瓶、塑料袋，然后纸各种东西就烧了，烧一烧之后呢，成灰，然后再填到海里去。就当时这种处理垃圾的方式，我就在想，哎呦，这不但对于这个小岛上的居民生活是有伤害的，那么对于他们整个附近人的健康 都会有伤害。 你甚至你流入到大海当中的这些残渣，你对于鱼类肯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的。所以就是回头讲来，如果让地球的环境变得更好，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其实还得需要大家共同来去努力。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航天有关系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国航天局。最近呢，他们对外宣布啊，美国航天局呢要拆分了。啊，把自己的载人航天部门呢拆分成为两个部门。为什么要拆分？拆分的这两个部门分别又是什么呢？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宣布，将把载人航天部门拆分为两个部门，分别负责较常规的航天项目和离地球较远、较长期的项目。据报道，原有人类探索和行动任务委员会将拆分为两个部门，探索系统开发任务委员会和太空行动任务委员会。前者负责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登陆火星等长期项目，后者重点负责距离地球较近的常规航天项目，包括国际空间站相关项目以及其他近地轨道太空项目。美航天局局长表示，这不是简单的机构重组，而是为今后20年做准备。在日益发展的太空经济中，定位国家航空航天局今后的发展方向。美航天局的一份声明说，拆分载人航天部门可使其中之一专注执行太空任务，而另一个部门致力打造未来的航天系统。媒体认为，载人航天项目重组与私营航天企业进入美国航天领域有关。近年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企业逐渐开展商业化航天项目。 其实从整个人类航天发展的角度来讲，美国的航空航天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NASA， 还是做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贡献。比如呢，把人类送上了月球啊，比如说一些走得更远的航天器，像人类的首个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的，这也是美国 NASA 宇航局的在人类航天发展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咱们中国的航天成就那就更牛了，我们第一次去探测火星就实现了绕落巡啊，这个在过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但是呢，美国 NASA 呢面对整个航天事业的变化呢，也是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拆分。这个拆分呢，据我了解啊，其实他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在过去的载人航天的时代，所有的大项目小项目呢都是 NASA 自己来去完成的。因为航天呢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无回报这样的一个行业，你让民营企业来做的话呢，商人都是逐利的，他才不会去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但是今天看来不一样了，其实在你面对近地轨道飞行的时候，大家熟知的 SpaceX 就是埃隆马斯克的那个公司，已经可以呢将人类啊送上国际空间站，甚至呢前一段时间还实现了搭载了4名普通游客的这种航天的旅游。那么对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人类近地空间的这些轨道飞行，其实民营航天已经可以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像这种官办机构或者说花钱不见效果的这种事儿啊，得需要呢像 NASA 或者其他的这些官办机构来去完成。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把有限的力量有限的钱来去集中做一些能够让人类走得更远的事情。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呢，拆分这个事儿啊，就是部门拆分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一把双刃剑。 哦， 就说说我们公司的事儿吧。当然我们是哪公司你就别问了，我们这公司反正就是 也负责让人走得更远，是吧？ 对对对，我们让人怎么说，让大家保证在路上能够啊行驶，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呢，你别问我是哪公司，反正就是你们家旁边哪公司。就是 说重点， 以前呢我们公司，因为我是负责这个产品运营的，那么我们就是所有这些公司要投标的这些项目都是由我来负责。但是呢，就有别人就说了啊，都让李维扬去负责，这个不好啊。 为什么呀？ 他忙不过来啊。你看有的这项目就跑了，是不是？ 多体恤你啊。 所以啊，得把它分一分。哎，把它怎么分呢？把它分成和这个汽车道路救援有关系的，你分成一波。把这个啊和这个没有关系的，比如汽车服务的，比如什么上那个4S店做保养啊，给人洗车啊，这个再分成一个。然后呢，我说这既然这样好，我活少了。但是我就突然发现，他们把那个利润高的干活少的都给分走了，然后让我干那个没有利润然后干活又累的工作 啊。这不是很多职场人都遇到的问题吗？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好， 怎么说呢，有人想这个事儿是挺好的， 嗯， 当然他的初衷是挺好，但是呢，事情当你一个公司里边人一多，那么大家的目的可能就会不一样， 嗯，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了内耗。 嗯， 包括我们听过一相声叫小偷公司，比如那公司里边一个总经理四十八个副总经理， 嗯， 哎，这部门太多了，四十八个部门都是副总经理，就俩人干活偷东西。 嗯， 其实也是一个公司也好或者一个组织也好，它也是面临的这个，比如说你说行政吧，那么咱们原来一个部门我就要俩行政就行，现在这俩部门了我得要四个行政吧，那人浮于事了。 嗯， 那么造成了资源上的一种浪费。那么包括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比如像美国航天航空局这个，我分成了远地轨道近地轨道，那我这个东西要能打得稍微远点，这是算哪儿啊，对吧， 那算远地轨道啊， 那凭什么这是我近地轨道开发的。你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仗的时候啊，有一个国家叫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国家就分为陆军和海军，然后他们呢在比如说开发飞机的时候开发什么的时候，哎，他们都跟对方过不去，就觉得我就应该自己弄，做不到资源共享，反而达成一个浪费。比如说啊，陆军要造航空母舰， 嗯， 你这听说过陆军要航空母舰干嘛呀， 那海军是不是要造坦克呀， 对，海军还真造坦克了 真的， 哎呀，这个他们后来就怎么说，有一些战史学家就认为他们之间打斗的这个激烈程度， 嗯， 甚至比打美国都要严重。所以说一个公司如果分成两个部门确实有它好的一面，但是真正怎么能够更好，还我认为还是要看你具体怎么去运营，怎么去管理，包括是人的问题。 人家说了，我们是为今后20年做准备的，对吧，人家可能也是想着也许可能近些年这事儿没那么顺利，是不是20年大家内部调整调整就能调出一结果来， 也许更好的，也许更好。当然因为对于外太空的探索也好，或者这些科研也好，是全人类的遗产，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好。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依旧是和航天有关系。一支呢由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组成的团队发现，如果人类要想真的让自己的双脚站上火星，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人类载人登陆火星最佳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听一下。 日前，一支由多家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载人登陆火星的最佳时期。研究人员模拟发现，在此期间，不仅行星相互排列的位置适当，而且中和危险辐射的太阳活动也比较理想。近年来，国际上不论是政府宇航机构，还是私人公司，都对火星和月球载人飞行表现出极大兴趣。大量消息让人觉得，发射日期越早越理想。然而，事实上，太空天气会强烈影响太空飞行的可行性。对宇航员来说，空间辐射对任何长期空间飞行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保护飞船免受外部威胁，需要寻找合理的太空飞行时间段。研究人员设法找到飞船保护水平与发射窗口的最佳组合，以期实现最长时间的太空飞行。研究发现，载人火星的最佳发射时间是太阳活动的下降期。在使用厚度10厘米的铝保护屏的情况下，飞船可以持续4年的长期飞行，且辐射水平不会超过安全标准。太阳活动的下一个峰值预计在2025年，因此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载人登陆火星时间。 其实呢，也是从整个天体物理运行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人类登上火星是最佳的时间。比如说啊，2030年前后，对，其实距离现在也没多少年， 没几年了。今年2021年，然后也就是10来年吧。 对，而且你要按照整个航天立项，最终这个项目达成，一个项目从立项到最后完成，中间也基本上要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那就意味着，如果真的人类想要登上火星，咱俩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现在就得开始了，就得开始做了。 可能我们国家早就开始在研究怎么能上火星了。其实他讲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从外部因素来讲登陆火星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但是呢，我觉得从技术角度来讲，包括我们的一些技术的发展也好，那么30年代中期应该也是一个最佳登陆火星的时期。因为你看现在我们也往火星发射探测器，包括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会往那儿发射探测器，实际上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那么至少是我们怎么去火星这个搞明白了。包括我 们怎么回来，如果是能在最近两年解决的话，那么这个立项是一定会立的。那么因为现在包括我们技术的这个进步，并不像那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他们之间的这个竞争来讲，那个时候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你比如说造一个大火箭，我看苏联造那大火箭把五个火箭绑一块，好多喷口，然后一下上天，咚，就跟二踢脚似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一定要走到别人前面，而且当时的技术包括制造技术还是很粗糙的，像现在我们做一些机床啊，还有一些生产工艺都是可以做到非常精密的，那这也就能够让我们有这个算是一个台阶吧，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平台上，那么我们再去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儿，或者说是顺水推舟，我们就直接可以去了。所以我觉得包括像我们国家，那么我们刚发射完火星探测器没多长时间，实际上我们的心气儿，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航天人的士气还是非常高涨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太有可能了。那真的是我特别希望我们中国人第一个登上火星。 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比较轻松了，但是听起来呢多少有点诡异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听完之后就明白了。美国的一个企业啊，提供了殡葬的一种新的选择，这个选择叫什么？遗体堆肥。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企业希望为人们提供更环保的殡葬选择，遗体堆肥。企业创始人表示，他们建造了一种容器，放入其中的遗体在大约半年内会自然有机分解，就像人们在后院用厨余垃圾堆肥。遗体置入容器，大约三个月后，工作人员会打开盖子，挑出混合物中的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义肢等假体，并把较大的骨骼粉碎后放回容器。再过三个月后，容器内的遗体、木屑和麦秆混合物就可转化为腐殖土，足够装满一辆皮卡车的车斗。逝者亲友可把这些腐殖土撒到自家后院。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在美国兴起遗体堆肥等自然殡葬方式。今年夏天，美国一项调查显示，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处理后事的态度。接受调查的1500人中，21%说疫情改变了他们对处置自己遗体的态度。传统土葬和火葬仍是主流选择，但有11%受调查者倾向以无棺木自然分解的方式处置自己的遗体。这一比例在2020年一项类似调查中仅为4%。 这个事儿听完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理性的去想，人来自于自然界，你在自然界呢走过一生，消耗的也是自然界的能量，你最终呢回归自然界也是理所应当的。无论说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你其实最终你身体的元素也不可能从地球呢跑到别的星球去，对吧？那无非就是啊，是一把火呀，还是说变成一堆肥料啊？这个完全就看你怎么想这个事儿。 对，实际上就是人的意识嘛，包括怎么说呢，像咱们国家，其实我们这一代应该是体验最深刻的，就是从土葬到火葬这么一个过程。当时我记得是刚开始做这种推广火葬的时候，好多人不接受不认可，甚至老人就特别恐惧，说你就对自己的子女说，你不真的想把我一把火烧了吧？包括有那个时候有一个电影是那个陈佩斯演的，叫孝子贤孙伺候着，那个电影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基层的乡干部，然后他呢就自己的母亲就特别不希望火葬，但是因为他是本身是基层的干部嘛，他又不能违反国家政策，而且这个图就是怎么说也是为了推行这个政策吧而做的这个电影，真的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其实啊，怎么处理自己这个遗体还就是我们的一个意识问题。那真的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开玩笑，就是我要没了的时候你就把我捐了，然后他就特别吃惊，他说啊，那你的你的身体被别人怎么利用，你不觉得那难受？我说我都没了，我还在乎这些吗？其实我觉得如果啊我能在逝去以后还为别人做一些贡献的话，那不是一件好事吗？比如说我如果说啊真的是我的遗体哎做了一个什么什么实验，哎开发出了一个新药，我救了好多人，这不是我对世界的贡献吗？当然可能这个就是例子不太恰当，但是我们所有的这种科技进步也好，或者说科学成果也好，都是建立在一个一个台阶上的。那么我作为这个台阶上一节基石，难道不是我为人类文明发展 做一个贡献吗？换一个角度说，就说我要进行土葬，我造一个特别大的坟地啊，因为我去南方好多地方，我真的是看到，那就是那种家里边有那种祖坟，哎呀，特别的 跟一个小山丘似的。 我这简何止小山丘啊，真的是就一个小公园似的，盖的特别好，然后那个墓又高又大。我说，我看说，我说这儿怎么还有公园呢？一看，哦，人家祖坟。其实当时。这个也说明是咱们国家就是人民富裕了，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讲，你把这个变成一个坟地，是不是？ 而且你把钱都用在对吧这一部分？ 对啊，其实我们国家早就有人意识到这，包括在汉代的《留乡税院》里边就提到过，他提倡裸葬。裸葬就是指我不要这些陪葬品，我就是很平常的把我埋了就好了。其实这是一种美德啊。那么包括从这个土葬到火葬，那么包括现在我们国家推行的这个海葬、自然葬。我父亲前些天去世了，然后我父亲他医院就是说你把我这个海葬就好了。因为也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国家推行这个政策的一个算是进步吧。那么其实我母亲也认同这事儿，就是说接受了，因为好多人，包括好多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像社区的这个干部啊，也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你们那些都没有用啊，你这个就对吧？回归自然也是好的嘛，包括响应国家政策也是好的嘛。其实，那么我觉得。美国他做的这个呢也是一个方式。那你比如说我养的一些宠物，有的时候就是哎呀宠物死了，然后呢我有的时候会把一些就是保留比较好的，我把它做成标本，但是它机体会有一部分是没法弄的，我就比如说把它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就放到这个花盆里边，然后堆肥，然后长出来那个花都很好看的。 哦， 真的是这样，因为 而且那朵花可能在你看起来也有不同的意义。 没错，它可能就是有这，比如说我养一只兔子，那朵花里可能就是有那兔子一部分，那么它可能就升天了。当然这属于一种美好的寄托啊。 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话题，也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啊。在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当中啊，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大家觉得摩天大楼就应该是全玻璃幕墙。这样觉得呢，外面看起来不灵不灵的，对不对？ 对，闪着光，好看，好看，特别好看。 但是我要说的但是是什么？其实呢，摩天大楼无论说是在我们接下来讲到的美国纽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出现撞鸟的情况。只不过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在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啊，最近一个星期有数百只鸟是撞到了楼上，坠地而亡。 一座座摩天大楼构成美国纽约市的壮美天际线，但对候鸟而言却是死亡陷阱。鸟类保护机构近日报告，近日有数百只候鸟撞上纽约摩天楼而死。据报道，候鸟撞楼丧生年年都有，但近期死亡数量格外多。该机构志愿者每年春秋季及候鸟迁徙高峰季节都会在候鸟撞楼情况多发地区记录死亡候鸟数量。一位志愿者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上午捡到226只撞楼而死的候鸟尸体，其中205只是在世界贸易中心3号楼和4号楼附近人行道上捡到。他还捡到30只撞伤的候鸟，并把它们送到救治机构。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近日发生的一场暴风雨是本周候鸟撞楼情况高发的原因。暴风雨可能迫使候鸟在较低高度飞行或迷失方向。此外，夜晚灯光对候鸟影响很大，尤其在多云夜晚。该机构呼吁世贸中心等摩天大楼物业采取措施，以避免候鸟撞楼，如调暗夜晚照明，对玻璃窗做技术处理，使候鸟看出这是无法飞行穿过的固体障碍物。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每年大约有6亿只鸟迁徙途经美国时因撞上高楼而死。 这个情况真的是挺惨的。其实各位啊，如果要是有这个好奇心的话，你可以去一些城市当中的那种地标性的大楼附近去看一看，你一定也能够在楼下见到撞死的鸟。这个好像对于鸟来说就是一个魔咒，是吗，李维扬？ 没错，它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它鸟看不，就是比如说它看不到玻璃，因为它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个物体，它就觉得我能过去，因为 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像这种玻璃出现，人造的玻璃啊，人造玻璃出现才几百年的事儿，包括摩天大楼才最近一二百年的事儿。对于一种动物来讲，它就没有这种意识。 嗯， 但是有一虽然有一些和我们就是生活在城市里边的鸟吧好一点，比如说麻雀呀，或者是 麻雀会躲开楼吗？ 麻雀有一部分可能会，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麻雀会去撞，就是会撞到那个玻璃。 哦， 就是有人做过研究，就是很少一部分的麻雀它可能会认识到这个事儿了，但是仍然还是，所以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对于鸟类来讲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么你比如说这个纽约，它是坐落在那个河口的一个城市，实际上这个河口就是一个候鸟它补充这个自己迁徙过程当中的养分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好多水鸟也好，包括一些其他候鸟，它要到这儿先补充体力，因为它要做一个长途的飞行，是非常非常耗体力的。但是它到了这儿以后，那么你这儿有一摩天大楼，它也不知道，而且一闪光的话，它觉得那个是什么呀，然后哐过去了，咣就撞玻璃上了。包括我们在北京，其实经常，包括我啊，经常就会在微博上有人私信我说，老师这儿有一小鸟，你看怎么了？然后一看，哎呀，就明显就不行了，因为它撞击以后，因为鸟飞的是很快的，它在撞完了玻璃以后，它很多是受的内伤，因为你看到那个撞死的鸟，它经常会有就是吐血，然后会眼睛里边流血，这种情况都是由于内脏受到损伤而造成的。这种一般就很不好救，而且鸟类由于它比较小，就是包括真的受这种伤的话，可能就要手术，包括你去给它麻醉的话，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我有朋友是在那个北京市野生保护动物救助中心，还有就是在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猛禽救助中心，他们工作，就是每到像鸟类迁徙的季节，哎呀，就会有好多好多的鸟给他们送过去。比如说啊，比如说大到这个猛禽，像雕鸮，雕鸮，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有一朋友啊，他是那儿的，就是养动物的饲养员，然后就一直雕鸮去了以后，最后给救回来了，但是那个雕鸮的翅膀右边的那翅膀骨折，再也没法飞了，他就只能在那个笼子里边安度余生。然后像这样的雕鸮，那一个笼子里边有大概20多只，然后这样笼子有好几个，将近10个吧。然后 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来避免这种情况。 对，这个有办法避免，就是你比如说是咱们在那个玻璃上给它贴一些东西，然后包括一些醒目的东西，让鸟知道哦这儿有东西。但是 那这个大楼不就不好看了吗？ 对啊，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所以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大楼啊，他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会去做的，愿意去做。包括我记得是在哪儿啊？好像是海淀有一个大楼，就是因为他建完了以后，就是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发现那个周围有好几百只死鸟。后来呢，我们在微博上还说了这个事儿。后来就是那个大楼的物业他知道了以后，他就主动的去把这个大楼外边的那个像镜子一样那些玻璃进行了一些修改，然后呢给做出了各种就是也是听找了这个专家，然后专家建议给做出了一些图案，包括贴上一些东西，包括让它尽量少的反光啊这些事儿。然后呢确实啊，它做完以后这个周围这个撞楼的鸟的数量明显的减少了。其实这我觉得他对真的他们这种做法确实是值得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去学习。但是呢人家就是又花了钱了，又这事儿其实对于他运营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对吧？只不过是为了自然，为了这些鸟做一点贡献，但是人家怨这件事儿真的是。 但我觉得现在咱们做事也不仅仅只是讲经济效益嘛，还要讲社会效益、啊、 对，就像这 些，而且还要讲生态效益，对不对？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咱们国家政策以及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你像以前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不就是一只鸟吧，死就死了。 对呀。 但是现在你看，就是真的是有这种物业的运营者，他认为，哎呦，这是个事儿，我们不应该这样。至少说，我们为了我们，不管他从哪个角度上来讲嘛，他说我们应该改进，我们应该更好。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社会进步还有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 我特别赞同，当我们对于身边的动物都有更多的关爱和怜爱的时候，其实说明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切切实实的进步了。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 好，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